卢汉文十分无奈，这骑士的强制仇恨类技能也不是没有克制的方式，但问题是剑客这个职业没有这一类的技能。孤军奋战的卢汉文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流云直奔着那骑士去了。虽然骑士受这一击是免不了的，但关键是打乱了对手攻击的节奏，强制仇恨类技能在 PK 战斗中也是相当有用的。而吼叫这个技能是不以时间为限的，必须攻击命中一次，被吼的效果才会消失。这骑士也挺聪明，吼了这一声后立刻就跑，显然是想多耽搁一会儿卢汉文的时间。卢汉文哪会不知道这技能的特点啊，知道自己是没法解除技能效果，朝着骑士冲得一点都不被动，反倒是十分主动，三段斩开路，剑光带着人就直窜过去了。那骑士一边跑一边还转视角回头看看，结果回头这一看，这流云怎么已经没朝着他来了。其他玩家却是看得清楚，流云三段斩开路一瞬就已经追到了这骑士身后，剑尖一挑，到底击中没击中所有人都没看清楚呢，但流云已经扭头就走了。能扭头就走，很显然那一击是中了，但这一击连中招的人都没察觉，那在那儿回头傻望呢，这得是多轻微的一招啊，这小孩还真是一点时间都不肯浪费。刘云剑锋一转，就又要朝着悟道君那儿去了，结果没出三步，刘云自己一扭头又回去了。 啊，又是谁啊？ 卢汉文叫着。这次刘云是被挑衅了，刚才那位的骑士的所有技能都冷却了，但四公会的精英团队骑士职业不知道有多少，冷却了一个再来一个。挑衅那就是时间计，不是按攻击计了。卢汉文的刘云这次扭头就冲得不果断了，反倒是用操作再让刘云不要冲出太多。这沿途挥剑对着身边极进军的玩家角色乱砍乱劈，但没人搭理。个人的力量在团队面前是多么的渺小，这是完全被体验了。哪怕是卢汉文这种操作很恐怖，装备在网游也很碾压的人，面对如此庞大的团队，对方真要不准备理你，你还真就一点办法也没有。众多玩家这时也终于领会到只是他们完全不要理会的意图所在了。真要向着流云反击的话，他们人虽多还真未必抓得住这高手，反倒是让他牵着鼻子走。但现在完全不理他，就当他是个赶不走的蚊子，盯着是有点痒，但反正也不会死，忍忍就得。想大家都是混网游这口饭吃的主，这会儿的斗争经验居然不住职业大神来的丰富。但很快所有人又都释然了，他们是很熟网游，但眼前这么高端的对手那是他们平时打杀中从来没有遇见过的，怎么对付他们当然是没什么章法。这样的斗争还就得是叶秋大神这种网游和职业圈两头都玩得转的人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这卢汉文可就可怜了。四公会的人马继续按部就班地朝既定的方向赶路，他的流云呢，被对方阵中的骑士排着队的折腾，这个挑衅完了那个挑，那个吼叫完了这个再吼，技能完了，哗，骑士精神，技能重置，从头再来一遍。这么个算法，每个骑士都有四次强行控制他的方法，四家公会多少个骑士在呢？卢汉文完全是被玩得团团转，刘云左窜右跳又砍又杀的，结果却落得人家嘻嘻哈哈。在弄明白这么做的关键后，玩家们都不觉得烦了，只觉得这人被这么戏弄来戏弄去的也挺好玩的。卢汉闻着啊啊啊气得乱叫，但没办法，这不是他技能实力不过关，而是剑客这职业遇上骑士这仇恨计真的是一点解除的办法都没有。 再加上有叶修带着小水冰凉在那儿亲自给治疗，卢汉文就是偶抓着机会爆发一下，最后也是让人不痛不痒的就撑过去了。卢汉文这一番折腾最后根本就没耽误到多少时间，同盟军很快赶到现场，一看兰西格倒没把 BOSS 转移，因为他们眼下有对手呢。轮回工会、林海工会到场的就有那么两家，此时三方混成一团，又打 BOSS 又 PK。 不过兰西格来得早，实力也够强，此时却是把 BOSS 牢牢抢在手下的。但有两个抢 BOSS 的对手，兰西格想护着 BOSS 转移可能性不大，况且55级的野兔 BOSS 通常也没人会想着这么干，反正杀起来比较快，混战中 PK 以支撑为主， BOSS 输出狠一下，赶紧把 BOSS 杀掉也就没事了，没必要和其他工会拼个你死我活。 BOSS 这边的场面算是比较常规化的，蓝河就是十分担心接下来会到的叶秋团队。结果卢汉文听说后主动请缨，说要去路上骚扰，给团队争取时间。蓝河一想，卢汉文这样高精尖的操作，就算是一个人也足够给对方制造大麻烦了，对方就算能杀死他，怕也要折腾不少时间，这多耽搁对方一些时间，抢到这 BOSS 的机会就多几分呢。于是卢汉文就这么被派出了，结果出手确实犀利，但目的却一点也没达成，人团队硬顶着他的捣乱，就是要急着赶路。卢汉文知道自己为什么来的，但没办法呀，被人用这么恶心的办法控制住了，也实在是悲哀。同盟军一到阵，蓝河立刻注意到了，心里就是咯噔一下，来得好快呀，卢汉文没起到作用吗？蓝河心下还琢磨呢，但他很快就看到卢汉文的流云了，在人团队边上被一些个骑士折腾来折腾去，就像被人逗弄的一条狗。蓝河顿时明白了，卢汉文的流云是被对方用这样的手段完全控制住了呀。想想这孩子被人这样一路戏弄过来，就像牵着只宠物在玩一样，蓝河心里都过意不去了。太大意了呀，怎么能小瞧某人的手段呢？卢汉文多大点的孩子呀，居然让自己推去对付这人，真是把羊羔往虎口里送啊。一看刘云还在那儿辛苦地被人折腾呢，蓝河连忙派人上去接应。挑衅、吼叫这类仇恨控制技能，一些职业是有技能可以加状态进行免疫的，像骑士职业自己就会的不动如山，像气功师的气定神闲都有克制这些技能的效果。蓝河连忙就要带人亲自去救，但四工会的人此时到了战场，呼啦一下就已经散开了，刘云被圈哪儿去了也没见着。结果他们这边还没开打呢，另一道上却又有一家工会到了，头顶工会名霸气雄图。抢野兔 BOSS 嘛，任何一家工会的人来都不值得稀奇，但一看霸气雄图团队领头的那牧师，叶修有点无语了。 张新杰，你真够可以的，55级的野兔 BOSS 也要你来带队抢啊，给不给我们这些平民一点活路了？ 叶修对着那边喊道。望山云雾，霸气雄图那边的一个牧师角色，一身装备也是网游中的极端了，昨天一天大战后，各大工会的情报网基本都熟悉了，这货是霸图战队的副队长张新杰亲自坐镇来了，要不霸气雄图昨天怎么能这么威风八面呢？叶修这边一叫阵，蓝河也注意霸图这边的来人了，顿时立刻走了的心都有了。妈的，两个 BOSS 同时刷新呢，你们个顶个的大神全往55级这边操，诚心是不是？ 大神抢 boss 还年轻怕重啊，65级那边难一些的不去抢，全跑这边来折腾我们这些替补。蓝河视角这一转，可不吗，他们这边都是些精英替补啊，不止他们蓝西阁，目前正和他们战成一团的轮回和林海两家工会，那也不是他们精英团的人马。蓝河是高等精英出身，这些工会精英团的人经常打照面，熟得很。张新杰操纵着望山云雾率队到阵一看，那边站着个牧师悟道君，也正发愣呢，结果叶修这边都已经喊话了。 有需求。 张新杰的解释倒是和叶修的来意一样朴实。 啊，这边的需求，老韩要换装备了。 叶修推想，赤云道场的 boss 红带加纳是主柔道职业，顺便会一些拳法，这野兔 boss 的材料爆出虽然并不以该 boss 的职业性质为主，但多少还是有点侧重，对红带加纳有需求，当然不能说就一定是做格斗系的装备，但这张新杰亲自带队志在必得，叶修当然是往高端里推想了。霸图这边拳法家大漠孤烟那可是顶尖高端的角色。 战队机密。 张新杰却没告诉叶修，但说话的功夫显然已经在团队里下了指示了。霸气雄图这边来的也不是他们的精英团，显然张新杰也没想到会在55级 boss 这边遇到太强的对手，觉得有自己带队就可以了。此时一看到叶修居然在，其实也有点头大。昨天一天他们这同盟军是没从霸气雄图这边讨到好，那可并不是全是张新杰一个人的功劳，真比团队指挥叶修不会比他差，所以最后决定胜负的还是霸气雄图的玩家水平和角色实力。但现在他带的不是霸气雄图最强悍的精英团，而对方却依然是他们的中坚力量，这样一比较，霸气雄图的优势可就没有了。蓝西阁、轮回、林海三家工会的人这会儿可是尴尬了，这 boss 他们还在杀着呢，结果就被人像是他们的东西一样争论起来了，真有点无视他们的存在了。但问题是叶秋、张新杰这么两位大神坐镇，就无视了他们怎么了？他们能有什么意见吗？可是这正杀着呢，就这么眼巴巴地退出，这也太丢人了吧。